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下午呢是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呢18度，最小相对湿度呢70%。那今天夜间呢是阴有小雨，南部是小到中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呢14度，最大相对湿度呢90%。总的来看，那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呢也不太好，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从2015年到2018年啊，全国呢其实经历了一轮大规模啊、深层次、持续时间长的一个房价上涨。那房子呢是用来住的啊，不是用来炒的。那剔除炒房的一些因素哈，在当下这个时间啊，炒房肯定会是这个这个最关注房价上涨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原因哈，但是呢我们剔除它这些原因之外，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原因，我们大家去选房的时候呢可以去参考一下啊。那为此呢我们今天请来的是China的拆哥，你好。 你好高老师。 也是这个微信大 V 啊。对。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关于这个就是房价上涨的一些原因啊。然后当然后面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大家的一些问题的事儿哈。因为刚才也说了，这个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啊。所以呢咱们也来剔除这个炒房的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是房价上涨的一些动因啊？所以我们大家再去以后去选房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参考一下的嘛， 对吧？啊，来我们聊一聊吧，就你觉得到底在哪些方面啊？ 好，其实简单来说呢，从2015到2018年啊，这个房价的上涨的一个两个大的一个背景啊，一个就是人口，第二个呢是这个拆迁啊，其实这归结于这两个基本的原因。啊，那么人口的话，实际上现在看很多城市在搞这种人才落户、抢人大战啊等等，这个其实是大规模的人口啊进行流入。最近天津啊很多的这个二手房啊也经历了一轮下跌，它的这个下跌幅度应该在15%左右啊，其实仅次于北京。 嗯， 但是它呢现在随着这个落户啊门槛非常的低啊，很多这个北漂啊，包括甚至外地的一些人啊准备落户到天津，瞬间呢说这个 APP 下载量达到30万啊，有的说法达到100万，那这个其实能够对很多二手房的业主就把这个价格就往上调啊，的确这个人口是非常重要的，一会儿也会详细的说到。第二个就是棚改的货币化啊，这个其实在2015到2017年特别的明显啊。 所以也就是说，这两个原因是目前这个大家觉得这个房价能上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是吧？ 没错。 那我们也来说一下，就是咱们举些例子吧，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比如说再去买第二居所的时候，可能也会要考虑到，因为比如说我除了北京之外，可能哪些地方相对来说适合我们去居住，或者适合我们去买个房子，那可能也跟它的一些这种成因也是有关系的。 对吧？ 对对对、嗯，其实你看现在二线城市在搞人才引进， 嗯、 这个按有的这个人说叫人造美女啊，它先天条件呢、嗯、可能基础它不如一线城市啊，但是呢它其实人为在做出改变啊，这个在过去、十年前有人才这个买房落户啊，后来就没有了，一度呢它其实很多城市是这个落户的是收得很紧的啊，包括人口方面控制，但是从大家很看到从去年开始，各个城市，现在最火的二线城市就是天津了啊、 嗯。 那之前很多二三线城市大规模的引进人才，那么呢，这个相当于呢是一个急于改变自己啊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个情况，也因为人口只要，而且它是有一定的学历啊，包括技能的人啊才能够落户。那么大批它会形成好的消费啊，这种拉动的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啊。当然、嗯、这个事情人口大规模的流入，有代价有风险啊，但同时呢也有机遇。 所以呢，就是大家以后再去选择城市的时候啊，刚才其实拆哥说的这些因素，大家其实去考虑一下，一个是人口的一个净流入， 对 吧？当然还有以前我们也聊过，像政府的一些这种规划， 对 啊，也是以后它能发展的一个条件。当然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它的一些特别好的一些政策，啊， 没错， 嗯。 像北京它最火人口增长最快的啊，常住人口应该是在五六年前啊，一年增了统计上说是60多万人口啊，就常住人口。那么其实现在来说从去年还是前两年啊，应该已经达到几万啊，两三万这种规模，甚至有局部地区是负增长啊。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房价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虽然今天我们说的稍微有点敏感啊，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的一些原因跟大家聊一聊啊。 对。 大家呢如果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说完了比如说像这个人的一些这种因素哈，我们下面再来说说关于这个拆这事儿啊，这个因为我知道拆哥他主要做的就是这个了解一下到底哪儿拆这个，我觉得你的这个、 啊、 你这个点还挺有意思的 啊，其实就是现在来说呢，拆迁啊，其实是简单理解为拆迁，但实际上呢，专业名称呢叫棚改货币化。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呢，棚区改造呢就简称棚改啊，就是把城市当中，一些年久失修的危房啊拆除，然后重新安置住户。从目前18年到20年啊，全国的三年的棚改任务呢，还有1500万套房。这是国家的一个规定。那么18年这一年啊，全国的棚改目标呢还有580万套啊，这个是一个目标。那么接下来就是什么叫货币化啊。之前的重新安置呢，一度呢就是把这个拆迁户呢安置到旁边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外迁啊，把大家都搬进去啊。那么现在呢，从前两年的实践来讲啊，就是直接发钱，而不是直接给你分房。 嗯， 直接呢就是把拆迁款啊给到你，让你去买商品房， 嗯 啊，哪怕是回迁之后的商品房，也是让你拿钱去买。那这样的话呢，短期内它造成了这个三四线城市甚至一些县城啊这个房价的一个上涨，这个呢也是响应这个去库存的一个大的政策啊。 嗯， 那么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根据中指院的调研报告啊，湖北黄冈市的黄州区啊，在实施棚改货币化安置之后呢，积极引导房源入库啊，购房优惠，居民置业的热情呢比较高涨啊。那么2017年一共啊这个一个黄冈市的黄州区啊，住宅一共成交了1.1万套啊，同比增长20%，销售面积呢137万平米啊，同比增长也23%。那么它的库存啊急速缩减到76万平米，那么库存周期呢其实只有6.6个月啊。那么这个呢，还有比如说浙江宁波的奉化啊，这个奉化，那么2015年啊，市场也是需求不济，库存很高啊，很多房子卖不出去。那么经过了棚改货币化，或者就是拆迁拿着现钱去买房这么一个过程，2016到2017年啊，衍生出大量的拆迁刚需群体啊，那么占到他整个买房人群的一半啊，推动了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啊，所以说这是整个的一个时代的背景啊。 嗯，而且呢，这个18年呢，其实我们今年也有时候也会聊一聊关于这个棚改的一些这种计划，包括可能有些朋友也会问到说，不同的一些区域是不是有些什么计划呀，或者有些什么样，其实大家还是挺关心这件事情的。 嗯 嗯，也确实是个好事儿， 没错， 因为毕竟改善一下大家的这种生活环境，对吧？ 对， 生活品质的一个提高。 嗯 啊， 当然这个拆哪儿的话呢，这就可遇不可求了啊，这不是咱们能做决定的一件事情了啊。那刚才咱提到了一个词，就是那个货币化， 对， 是吧？能给我们讲讲吗？到底什么叫这种货币化呢？这个房子和货币化它的一些关联在哪里？ 对，就是刚原来在北京货币化其实不是完全的货币化，但是在现很多全国的背景来说，大部分的三四线城市和县城，这两年主要是货币化。原来呢，就是直接给你分房，比如拆了你一套房，给你两套安置房，比如拆了村农民的这种啊，一套房可能给三四套，不给钱呢，其实也有，只是呢，它是房价钱，那安置房直接给到你，但是货币化呢，就是没有安置房。只有商品， 只给你商品货币，对， 比如说一套就比如说一个县城里，原来给你200平方米的安置房啊，然后再加上三四十万现金啊，这就差不多了啊。那现在呢，给你呢就是200万啊，给你300万现金，那300万现金呢，你只能去买周边的商品房，哪怕是原地的也是商品房，那这样的话呢，原来可能县城里5-6千的房子，那它可能就卖到7-8千，但是你拿着300万，你肯定要买房。 对，要不然没地儿住啊。 对 对， 那这个其实是左手倒右手，但是呢，这个促进了去库存，促进去库存， 我们这边呢，这个也有朋友说来问啊，说想问一下这个 CBD， 这个天亮这位朋友问 CBD 东库的话还会继续进行吗？说这红庙大概什么时候能启动啊？ 这个目前来说呢，其实几个项目 CBD 东扩不太理想。东扩的话，原来是以这种大的写字楼开发为主，比如像中富地块有那么这十几块地，包括向外啊，也是这种大规模的写字楼的建设。那现在呢，第一从除了中富地块之后的一些写字楼就不再建设了，包括你看，呼家楼这个地块也一样啊，很多是规划成住宅，那么从这个来讲，短期内不能说没有啊，但是会非常的缓慢啊。 没错，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啊，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还有啊，现在呢有一些这种老破小，大家知道哈，比如说尤其像这个东城、西城啊，或者是一些这种二三环以内吧，就是咱们相对来说这个地方的老破小比较多。那可能大家也知道，像这些地方呢，一般新房很少，但是呢也会有一些个别的，但是只要是后期拿的这个。地或者后期开发的，相对来说都是往这个高端走了，对吧？ 对， 所以你说，如果说是这种就是老破小周边的这些，咱就所说所谓的豪宅吧，或者说这种高端住宅，那对它的这种带动是不是也会有一些？ 其实这个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啊，很多大家住的也不是说老破小，但是老破小可能一些比较旧的小区啊，或者说中低档的商品房，或者说周边啊建了一个豪宅，这豪宅卖的挺贵。对它的房价有没有影响？从我这边的经验来讲呢，作用其实没有什么，只有一种情况啊，除非你的豪宅数量达到2个以上啊，甚至最好是3个，同时呢，周边你能豪宅带来好的商场，比如好的这种学校，整个道路呢，这个从待征的绿地啊，修了公园啊，才会可能对你的老房子有一点点好处。但实际上，如果没有达到一个豪宅，而且体量没有超大规模的情况下啊，这个一般情况下认为是五六十万平米以上，没有达到这种规模，其实没有任何影响，甚至有可能还会有点下跌。为什么呢？在市场平稳期的时候，很多周边的老房子人会卖了自己的房子去买到周边的好，这个好 新一点的 啊， 好 这种好一点的房子啊。 对， 这种其实你看，像这个丰台也出现这种情况啊，很多像首开华润城啊，开盘之后很多怡海花园的人啊卖了这个房子，去买到四环外一点的华润城啊，等等啊，其实希望呢换置换，那么他卖房卖的人多了，他房价可能就没有那么，就相对来说他还会有一点跌的。 对， 所以这个是要看豪宅体量，当然你周边。如果都是盖了3个以上的大豪宅，那区域是焕然一新的，这是另论啊。 对，所以还是要看规模，对吧？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规模？ 对 啊，就跟刚才咱最开始说到说这个跟什么有关人口有关系，那人口也是要达到了一定的这种规模之后，它才能起到一定的这种带动作用。 没错，就跟你上学一样，你班里如果说，就是。来了一个好学生，其实对你的成绩没有太大的帮助，或者对你的学习习惯，一般情况下来讲，但是如果说你的班里来了一下来了1/3的好学生，那整个他其实能把整个的这个 班级的这氛围啊，包括整个都给带起来。 对、 啊、 所以为什么这也是有很多朋友说到在一个学区它好，然后呢那个哎，是不是跟这个生源有很大的一些关系， 对 吧？对，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哈。我们这边有位 LI 朋友说正一路附近的房什么时候拆。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看政府规划。 对 对、嗯、对吧，就这个当然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好是不是在住建委的网站上会有吧，会有吗、像这种类型的信息。 这种正义路是这样，它会远期的总规上来讲可能要恢复原来的这个河道啊，玉河的河道南延、 嗯、 啊，但这个就很远期了，因为涉及、 嗯、 正义路中间有那个林荫大道嘛，啊，林荫大道如果修重修这个河的话肯定是要拆掉的、 嗯、 啊，这个问题也很多的啊。 对对对对、啊、当然其实我说按我说啊，这个二三环里边很多的这种老破房子都应该拆。当然了这得一步一步来啊，这不是说咱说说马上拆就能拆的啊。 嗯、 反正以后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规划出来或者说一些细则出来， 对， 嗯，到时候等拆哥上节目的时候其实可以给大家都说一下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呢也有朋友来问啊，就关于不同地方的一些买房的时机的事儿啊。这个刚才因为我们聊到就是很多人可能喜欢买这个第二居所嘛，然后呢那去看这个地方它的发展、 嗯、 未来发展有几个因素，一个是人口对吧、 嗯、 还有一个是政府的一个规划，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它有没有一些啊，这种新兴的一些产业之类的东西哈，这些其实都是这个地方能够很好的发展，包括它以后这个房子还能够是吧的一个很好的这个问题。那他就问了，接受医生就问了，说现在比如嘉兴那边怎么样，是不是买房的一个好时机呢？ 嘉兴已经涨了挺多的了，因为它是一个环上海的这个、嗯、相当于像燕郊啊大厂这种感觉啊，环上海的一个居住区，它自己也分啊，比如嘉善啊，嘉善离上海就更近等等，因为有现在动车高铁也都通了。 嗯， 因为像南方这种地方呢，上海周边呢，这几个城市啊，就是先说像它有两部分啊，一部分呢是跟苏州接壤。啊，苏州接壤呢，就会有几个城市，一个下面的县啊，就是昆山啊、太仓啊这两个，啊，然后呢，浙江这部分的嘉善啊、嘉善等等这一些，如果你喜欢那边的居住氛围啊，小桥流水啊这种，这种生活的感觉还是可以，但是。的确也涨了一波了，它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已经涨了一波以后呢，可能长期它可能阶段性它涨幅就不会太大了。 嗯，就是还是比较平稳的。 啊、比较平稳啊，这也是的确现在的一个反应， 嗯、 它真实的一个价值啊。 嗯，所以就像这位朋友说，还是要看您的一个动机吧。我觉得如果他要是就是为了自住哈，而且呢这个可能以后可能也打算在这个地方会生活，那我觉得您现在买就没有问题。 对对 对吧，就是还是要看您的这些动机，包括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啊。那除了比如说像啊嘉兴，还有没有一些就你觉得现在可能还是一个包括以后未来的发展都会不错的一些地方？ 如果说现在从能买的角度来讲，这其实是我认为是第三居所，因为这个第一、第二、第三怎么来分呢？第一居所就是你大部分时间在住的房子，一家人啊，就是你的主要的一个居住。 嗯、 那么在北京呢，很多人也有第二居所啊，就在本同城市或者说临近，比如环京这种。第二居所的定义呢，一般情况下就是你周末或者说你平时周末住两天啊，一般是5+2啊，这种情况啊，这种叫第二居所。第三居所呢，就是一般是在外地啊，一般得通过高铁或者坐飞机能到啊。它不是说你周末就能去的，你可能就是一年住那么 一两 次啊。第三居所呢，这种概念呢，一个是云南啊，因为云南现在也很多人在去购买啊，包括像西双版纳啊，然后大理、昆明啊，因为的确它能够康养啊，对老人啊，包括你自己的这种 空气好啊，这 空气好啊，温度也是四季如春啊， 对。 那第二类呢，就是像粤港澳大湾区啊，就广东那一带，那些其实产业从规划国家规划的角度来讲，是也是大力发展啊。 嗯。 房价其实也不低了啊，但是呢，很多人觉得广东那边呢，其实风景的山水也不错啊，也发达，因为它的这个轨道交通啊，各方面都不错啊，活力也很强啊。有的人可能在里边也有工作啊，所以说比如家里人等等。现在这个接下来呢，第二居所我认为像你说的这个嘉善啊、太仓啊、昆山呢、也还可以，因为它是 第一，它的这个基础是不错的，整个社会服务的水平啊，它并不落后，挺发达的地区啊。 嗯，这边小明问一个问题，说威海可以吗？ 威海就是离韩国比较，就是隔海相望啊。其实到17年，我记得上半年之前还没有这么涨啊，可能就是去年下半年这半年，因为山东，青岛涨得猛啊，但是这个威海其实一般啊，涨幅，就是一个问题，北方的海啊，它只能是夏天啊，冬天你很难去住啊，冬天很难去住。但现在威海，相对的这几个海边城市啊，它并不高啊。它过去威海在十几年前啊，经济发展就很快啊，这几年呢可能稍微慢了一点啊。我觉得它，你得想好你是不是要秋冬去住啊。如果说只是想度避暑，那还可以啊。 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个人的需求嘛，对吧？但是威海呢是可以居住的一个城市，我倒是觉得，毕竟它的整个的整体的发展或者整体的水平其实还是可以的哈。 对。 它不像说有一些地方可能只是说一到冬天就基本没人了，它不是，它还是一个就居住人口还是比较多的一个城市。 没错，没错， 对吧？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喜欢那个地方，您真的是想居住的话，我觉得在那边买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来，我们这边朋友问一个北京的问题啊，有位这个。小不兵说想问一下东城区的金宝街23号地以后是什么政策呀？ 腾退吧，腾退。然后，因为它在北边一个胡同，我记得是，因为干面吧以北就保护了啊。但是这个金宝街到干面之间这个，的确现在最早还是要开发的，只是因为很多就遗留了。遗留呢，现在政策也不允许，像二环以内啊，现在原则上不能建10000平米以上的这种商办了啊。所以现在它也没有办下来，所以这个就是个问题啊。那现在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按腾退走啊，腾退走啊，尽管没有在干面以北啊，但是这个我估计也会顺带就做了啊。 对，现在其实是很多地方确确实实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政策，但是呢毕竟这个问题多，然后呢这个就各方面的都有，它不能一刀切，主要是啊，所以它要是根据不同的一些情况，然后才出不同的一些政策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房产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我们这边想问一下，比如说这个秀清处想问一下，这个国家对这个以前的那种老旧的这种简易楼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比如说像在西城区的陶然亭公园附近的简易楼房啊，以前说可能是要拆的啊，但是多少年过去了也没啥动静，毕竟那里的虽然地理位置很不错，但是毕竟它是老破小嘛，所以环境不太好。 简易楼跟平房政策不一样，这个非常明确。东西城的简易楼呢应该是有序腾退，但这个时间会很长。 会很长。 他如果说10年20年才能弄完，那可能过渡的办法就是改造，加固改造啊，这么着。二环以内的东西城部分，它占到东西城总面积的2/3。这一批简易楼呢，原地回迁的可能性呢，微乎其微啊。但是在东西城以外的东西城在二环外的这部分啊，那么他们有可能是原地重建。但是这个也涉及非常复杂，涉及这个面积可能要增加啊，那人口怎么协调，这也是很复杂的问题。 另外有位朋友这个苏菲啊说，问一下这个东单西单西总部胡同街边的楼什么时候拆？ 这个目前没有， 还没有信息呢，是吧？ 对。 而且另外他说他问一个问题，就是家住在西红门那边，想给父母买这个固安的这种养老房啊，说什么时候买比较合适，还是说直接攒钱买北京啊？说目前还是没什么房票的。 第一房票问题，第二是这个钱票的问题啊，就看你这个预算是多少。固安现在价格可以，价格是可以的，但是你关键固安也要3年的社保啊。如果说你觉得可以。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北京现在房价也企稳了，然后今年肯定还是可能相较于低位嘛，还是有一定的小幅的一个回升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既然你买固安也没有资格的话，你可以先看看，比如说大兴周边的啊，可能价格呢1平米2万多的啊，买个小一点的啊，是不是可以？当然你这是一个你有房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的话呢，可以尝试一下固安啊，现在也有一些机会啊。 而且固安那边呢，现在其实它也有一些这个40-50年产权的房子。 对，但是这种房子呢，尤其还清之后，就给你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它

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东热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呢70%。那今天夜间呢是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呢不太好，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为此呢，请来的是微信的大 V， 拆哪儿啊？拆哥，你好。 哎，你好，高老师。 大家呢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为了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减轻企业的非税负担，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部门呢近日发布了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的通知。那通知呢提出啊，各地区呢2016年出台的阶段性的适当来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政策呢到期之后，继续的延长执行到2020年的4月30号。那各地区呢要对政策呢实施效果进行一个评估，并可以结合当地的实际，进一步来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 对，因为现在这个可以原则上最低到5%，那么原来这个比例呢，以主流的呢是8%-12%啊，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嗯， 那现在呢，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可能是南方啊大一些，那北京目前来说呢，一些大多数公司呢还是按8%-12%去交啊。 嗯。好的，我觉得公积金啊，其实啊，确确实实啊，如果说要是能用的话，还是挺经济实惠的 啊， 因为毕竟它的利率低，对，但是呢，我们一直在呼吁说，这个用的比例是不是能提高点儿，就别就是120万了，能不能往上升一点儿？ 是，但是用的人多了以后，它的那个它是自己独立的一个，其实在最早的定义呢，它是一个住房的储蓄银行， 嗯、 啊，大家啊、就是。都把自己的这一部分的钱啊汇集起来，然后给做贷款或者做提取， 嗯， 但是这个肯定还是需要一定的保有量，它所以它的贷款的额度是要受到限制的啊。 嗯嗯，好的，我们来看第二条信息啊。20号呢，对失能失智老人提供全方位照护的医养结合专业机构呢，在长安区的这个五 方桥附近也是投入运营了。那记者从现场获悉啊，说北京居家养老地方的标准已经在市质监局立项，那年内呢是有望出台了。 对，因为现在其实老人呢有种情况啊，就失能失智啊，比如说不生活不能自理啊，包括可能在这个各方面的需要这个医护。那现在呢北京其实在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超前啊，比较超前，有一些相关的标准啊也在制定啊。 来看第三条信息。近日呢针对近期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过热的这种苗头，投机炒作有所抬头等一些情况，住建部呢印发关于进一步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呢也是重申了我国坚持房地产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的一些政策，并明确要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6个城市要探索推动工地主体多元化，6月底前来提出并上报具体的实施方案。 对，这个有一个关键的一个七个字，叫供地主体多元化。 嗯， 一方面呢，可以理解为说，从国有土地来讲啊，还是就是说这种土地供应、土地出让啊，要加大的这种供地啊，缓解这个住房紧张的局面。那么第二一点呢，其实什么叫多元化啊？像集体土地啊，也要逐步的供应出来啊，就原来呢，它跟国有土地是平行的，那么现在呢，可能直接供应。那其实这个试点呢，在过去，从15年开始啊，在全国的33个市县区啊，也逐步的开展。北京也在西红门出让过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啊，大概40年。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住房问题，不一定说啊，一定通过购买来解决啊，租售可以并举。那么集体土地使用权啊，它的这个供地也可以供应出一批租赁房啊，其实就是农民的这种集体产权啊，但是可以租赁。那这种呢，也能够缓解住房的紧张啊，对于这种房价啊，也是有所抑制啊。 嗯。好的，来关注第四条信息。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首批沿海开放城市、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众多头衔就奠定了天津这个北方经济大市的一个地位。然而这次呢，迫不及待地加入到了人才争夺队伍当中哈，究竟是出于怎样的一个考量啊？那天津的引才引智的这个核心优势体现在哪儿？大幅的降低引才门槛啊，是否会加剧城市结构不平衡和公共资源的一个超载呢？ 这个问题这么来看，天津呢，它的一个定位刚才说过一些，但是它最主要的两个特征，一个是二线城市，第二个呢是直辖市。 嗯， 那么二线城市里的直辖市啊，其实如果你看全国的这几个最大的几个头衔啊，就是这么多600多个城市，第一是直辖市，第二是一线城市。 嗯， 这几个呢加起来是六个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和重庆。啊，这六个，一个是行政级别达到最高啊，省级的城市；第二个是从这个经济的排位来讲，一线城市，其中北京、上海是两个都有的，所以这六个城市呢是大家被寄予厚望。那么作为天津来讲，像其他的几个啊，广州、深圳啊、上海、北京，都是落户门槛比较高。 嗯， 那么重庆呢，人口基数很大，但是它在西部，像北方。天津真的是一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一个地方，尤其呢，它是在北京的周边啊，坐高铁半个小时就能到，所以这种情况呢，天津被很多人认为呢，它是一个理想的一个落户的地点。第二个呢，因为它高考的录取率相对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导致了呢，很多人是非常希望落户到天津啊，而且它的房价。去年5月份到现在也跌了有15%左右，这个也是。 均价现在多少了？ 均价这个数据还得再去看，因为分不同的区域啊。但是的确，像这种市区一点的，大概3万左右啊，还是 挺低的。 对，但是它有贵的，也有贵的。它的学区房也有，将近这种7-8万的也有啊，也有6-7万的这种啊。那偏远一点的各个县的不一样。那所以说呢，天津这一次的人才的落户政策啊，的确吸引力是足够啊。第二个呢，也基于它的一个背景啊，的确经济上相对上发展受到一定的这个制约啊，的确因为它的产业来讲啊，北京啊其实是高端产业啊，这种科技创新产业，那天津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亮点啊，像雄安新区啊，这个给予了充分的这个定位啊，但是这个。天津倒是目前来看还少了一些亮点， 就是特色吧， 特色 啊， 所以呢，在整个经济这么一个情况下啊，包括 人口啊，人口其实它还有一定的承载空间，所以呢，出台了这个政策啊，抢人啊，把优质的人去抢过啊，提升经济啊。 嗯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五条信息：绿色雄安迎春来啊！根据规划，新区呢这个森林覆盖率将从目前的11%提高到40%，那起步区的绿化覆盖率达到50%。那未来的新区走300米进公园，1公里进林带啊，3公里进森林，100%的林荫道啊。 对啊，雄安的规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在我这个微博还有这个今日头条上都有一些图。那么它呢是一个北城、中院和南店的一个结构，南店呢就是白洋淀啊，就是把它整个的这个面积的水面恢复啊，中间呢还有一些恢复的这种小的这种绿化的公园啊。相对来说，那北边它城市它是一字排开的，是五个大组团， 嗯， 一字排开，中间有个类似于长安街的一个大的马路， 嗯， 长安街底下呢特别有意思，就是城际铁路从到北京和到新机场的这个铁路呢不走地上走地下， 地下 啊， 有点类似咱们的地铁， 对，它还不一样，它就是类似吧，它城际铁路嘛， 嗯， 穿了它的这个城市，类似于长安街， 嗯， 它这城市是一个扁长的， 嗯， 就五个一二三四五横一字排开啊，非常有意思。那么它的这个规划来讲呢，也增加了它这个包括水面呀、绿化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新中式的这种建筑占最大数，都有点像像这个万柳书院啊，像这个陶然亭的朱雀门啊，像这种这种格调啊，非常的也是规划上来讲啊，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啊。 大概基本上什么时候能建成，我特别想看成果。 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它不是一个千年大计，不会很快啊。那么它还有两个高铁站，一个是雄安站，还有一个雄安西站啊。那么雄安站其实两个大的高铁站啊，在整个雄安新区啊，所以说啊， 以后那块我觉得可能真的挺适合生活的，毕竟这个 密度比较低， 对，然后森林覆盖率又比较高， 对， 打引号的森林啊，因为这个里边可以有林荫道，有公园，是吧？ 对， 就是绿色嘛，啊， 对，它是一个真正很多人自己是可能是在现代化的一种老北京的感觉，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陶然亭的朱雀门、万柳书院，那当然这种是住宅了，但是你会感觉呢是有一点像的啊，灰灰的，然后呢有这种有中现代的中式啊， 就是新中式是吧？ 对、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这边有位朋友苏菲问到一个问题，就刚才咱提到这个二套的那位朋友啊，就是给父母买房那个，他说呢就是只能是二套的话，是买固安呢还是买北京呢？现在就是考虑以后孩子可能要去东单那边上学，想在附近买套小两居，方便父母来接孩子，现在合不合适？大概500万以内，所以也不确定好不好买大兴什么的。 现在还是可以，因为现在价格呢比就整体来说已经是往就是比最低点还是要高一点点，所以这个价格呢，如果你觉得合适啊，我觉得还是买市区好一点，如果你的预算足够，因为你二套房毕竟首付高。 对， 固安问题其实很多人认为是它是在100多万的一个价格去买，有的可能是这种啊。 所以我倒觉得说到底买哪儿啊，还是要看个人的这种需求啊，就是你这几年你迫切要解决什么事儿。 对，就是你迫切要解决什么问题。 对，如果比如说你只是说我就想环境好一点，然后呢我也不要上班，我就养个老或者什么的，那你买固安我就没有问题啊，对吧？那边毕竟这个基本上这种低密的这个住宅还比较多嘛。 对 啊，那如果比如说你看马上你要孩子要上学了，我要买了一个远一点的地方，那到底我是住那边 啊 还是怎么着，是吧？ 对 啊 这就是个问题。所以您近几年的一个迫切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这个您一定要想好了啊，这个千万不能迷茫啊，因为买房的是件大事儿。对，然后另外这个有朋友就问到这接力带啊，他说这个可以写俩人的名字吗？这个比如说妈妈和老公的名字什么的。 妈妈和老公 就是俩接力吗？ 接力是这样，就是这种情况呢应该就不太算严格意义上接力贷了，因为这种比较少见，这种算共同贷款，共同贷款呢应该一般原则呢是按你最这个老公的名义去主贷人，这种情况 因为还款能力强嘛， 对啊，所以这种情况可能他就不能走接力贷那种形式了、 接力贷指的是比如说就是父母来去买房，然后呢但是呢毕竟可能岁数到了、没有什么可贷款的这个年限了，是吧？然后用孩子来帮他去还款。 是，它其实是一种比这还要更深一层，它相当于一种福利品啊，这种大的福利。那么就相当于比如你父母是65岁以内啊，今年62岁，62岁呢，按国家按理说你只能贷款贷3年，你的月供比如你贷100万，你的一个月的月供就可能是可能达到了5万块钱，这个其实是根本就达不到的， 啊， 贷100万一个月还5万嘛，对吧，那么这种情况接替贷的是用你父母的名义去买，不占你的指标，但是你可以原则上贷到25到30年，相当于是一个福利。那这块呢，你是作为子女啊，直系亲属子女是作为他的担保人来出现，所以这套房产的贷款也不进你的征信。所以接替贷是一个福利。 但是我据我所知，可能不是说所有的银行是可以办的， 对， 就这个还可能还得去问一下， 去看一下，因为也有的银行收紧了，也有银行在做，但是你看中农行、工行、兴业、浦发，你这个都可以去问一下。接替贷其实在几年前就有，最早是农行在做，它比较多。那现在呢，很多从2015到2017年很多银行都在开展，那现在有几家收缩还能不能做，但你再去问，但是据我了解肯定现在还是至少有3家是能做的。 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这个这位朋友说征信就是去银行查，其实征信可以直接在网上就可以查。 网上也可以，有一个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网站， 对，直接查就可以了。那个很好，但是你别老查啊。 对，别老查。 因为如果你要是老查的话，人家可能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对，银行到时候你再批贷或者看你为什么查那么多次。 对，别老查啊，就是你真的要买房了，你再去查一下。 对， 好的，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哈，或者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有位朋友这个。我看一下啊，他问到的是什么问题？问题太多了，我翻一下。先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吧。这个有位朋友说到，这个丰台区的东铁营那边大概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规划什么的？ 东铁营现在已经在开展了。按这个道理来说，是沿着这个留香路啊，两侧呢，写字楼啊，商业为主啊，有一部分回迁房啊，还会建一个养老。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片区， 包括像刘家窑那边是吧？ 对， 另外一个呢，比如说这边朋友问到言说想在密云买房，说不知道买哪个区域会比较的好一些。 密云啊，密云就是几个嘛，你要说度假你就买到西翁庄镇，就是像这个万科福农啊，那个项目还不错。但是如果你想生活便利一点啊，前提你是要便利，那你就买到这个像老城区啊，沿着这个还有这老城区西边一点，就是沿着这个白河啊，那块风光也不错，离老城区稍微近一点的啊，这是挺好的。其他更远的，像什么到了长城脚下了呀，还是怎么样，那些你可以谨慎一点啊。 余问到，请问离国贸近的这个别墅小区2套房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这种片区吗？说总价在1100万以内的。 那你就看看这个垡头那一边。对，有 一些。像康城花园别墅的2套房。 康城可以，但是康城但是这个东西不好一看说啊，那品质呢，包括有一度的有些房子会质量一直有一点问题，所以你要具体来看，也不因为过了很多年呢，有的可能有改善，但是你住康城的确存在过这样的问题啊。 而且我倒觉得说这个1100万啊，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买到一些相对来说还不错的。东边这边呢，我觉得你也可以看看这种，就是有些在盘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它里面呢可能有别墅项目，然后有洋房项目，然后也有一些这种刚需项目。比如说有那种顶楼的一些复式啊，一层带花园的这种，我觉得也不错。只要整个小区的它的一些，无论是物业还是说它整个的这个楼的一些质量，我觉得你也可以去考虑这样的房子，不一定只盯着说那种纯的那种别墅小区哈。 没错。 因为有一些我觉得品质挺好的那种，比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别墅小区的效果还会好。对吧，所以这些这样您的范围其实就会更大一点了。好的，我们这边呢也有朋友想问到说，近期有哪些这个共有产权房的项目会入市哈，购买这个公共产权房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啊，不妨也跟大家说一下吧。 那公共产权现在有具体数目之前统计是60多个，那现在可能更多了。共有产权是吧？啊，我看错了，不是现金房。 嗯。 那现在呢，共有产权呢，它是每个产权的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那么需要这个摇号啊，也需要这个排位。那么现在看，你看密云它有一个首创的悦心家园，对吧？啊，等等，包括这些相对的这种楼盘，我觉得要注意一点的就是，你一定考虑问题，它是5年不能卖。 嗯嗯。 啊，5年不能卖，而且呢，你卖的时候是不好卖的。所以这个前提呢，如果说你就是是不是你可能钱很少，你可能就是你想买1万多一平米的房子， 嗯， 现在这先找个安身之处啊，那你可能找一些离轨道交通比较近的公共产权房是比较合适的， 嗯， 但如果你考虑说爱钱，比如2-3万的这种公共产权房，你就要谨慎一点，你还不如可能看看二手房，因为它一个是5年不能卖，另外呢，你在卖的时候你要再封闭运行， 嗯，对， 啊， 不能说随便你挂到什么样的中介网上都可以， 对， 它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嗯， 所以还是要看性价比， 对， 对吧？而且比如说，尤其是一些特别近的这种2-3环、3-4环，比如说啊，要有这种公共产权房的话， 嗯， 那价格可能一下子比旁边的这种二手房要低好多，那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当的。那郊区的远一点的话，比如说在平谷有一套，比如说啊， 嗯， 我反正就价格也差不多的话，嗯，其实就不是特合适。 是， 嗯， 啊，其实现在有一些现净房要转成共有产权， 嗯， 这些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嗯， 这些，嗯嗯 嗯，好的。还有人问到说，南海子公园旁边的一些这个就是小区会也会比较多嘛，比如说像什么金猫啊，或者是河源什么的，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利弊吗？ 其实这俩项目都还可以，但是其实如果作为第一居所来讲，河源更好啊，因为它呢，开发商的中铁和华侨城啊，这个新中式的一个风格。首先呢，它离地铁更近啊；第二呢，离公园也不远。另外它的精装的水平其实也是比较高的。 嗯。 自己社区呢也有低密的产品，也有养老的公寓，所以这个项目呢，虽然没有在亦庄，在银海啊，但是它的这个，因为它离地铁近，它是可以作为第一居所。 嗯。 啊，它的精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挺讨人喜欢的啊，河源比较精致，价格呢6万多的价格，说实话也还可以，按它这个品质。金茂府呢就是大户型为主啊， 嗯， 一般情况下850万起， 嗯， 就是离人大附的亦庄学校比较近啊，因为这个还有一部分可能的确这个分校呢，它有些京东的子女来上啊，还是不错。 嗯。 但是它就可能因为它没有地铁，它不太适合作为第一居所啊，除非你是在亦庄附近工作。 嗯， 如果在市区上班，因为没有地铁啊，而且贴近6环，这个就不是很合适。 嗯， 但是它的品质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金茂府，啊。 嗯，好的，这边朋友李梅问说，公积金贷款还清以后再买房改善的话，还能贷吗？可以啊， 可以贷，可以贷， 这我都能回答您， 对， 肯定是可以的哈。只要您还清了以后就没有什么问题， 对 吧？ 嗯， 那说到公积金啊，可能这边有一位朋友还是想再问一下，就是曾经可能在上海有这个公积金的贷款啊， 嗯， 然后是否会影响在北京这个贷款吗？ 啊，对，这个应该不会啊，因为这个各地的公积金是各地政府他自己的一个独立来核算、独立运行的，彼此没有，基本上没有关系啊，它不像银行系统， 嗯， 有统一的监管和这个联网啊，但是公积金不是。啊，公积金其实是行政系统的， 嗯， 啊，所以它这个东西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啊， 而且它目前公积金又缴纳在北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是吧， 啊？ 嗯，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西安那边目前的这个楼市情况怎么样？ 西安啊涨了很多， 嗯 啊，那么它的上涨最第一次，最快的时候是2017年，那么2016年也涨了，那么到现在从过节后也还是在涨，因为它的人口。落户政策没有叫停，还是在继续。 嗯， 那么从今年落户的这个人数来说，它应该已经还到了今年落户应该还是达到了啊，应该我印象中将近30万人啊，实实在在的落进去了。 嗯， 那么所以来说呢，我觉得还是有空间啊，但是西安限购也非常严格，我想你可能你的家人在西安有这种可能性。那西安它的这个我觉得阶段上来讲，只要是人才政策没有叫停，还有10%左右的空间还是有的。 嗯， 也就是说它离它最低点的时候现在已经翻倍，那我觉得还有10%左右的空间啊，还是可能还是存在的。 嗯， 那么